车啊，是因为这里面专门有为孩子们设计的这个电池车 啊。 听说这个电池车呢是赛艇公园非常非常有名的。那在韩国的这个有孩子的家长们都知道哈，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这个四轮自行车的一个类型。那然后呢，因为公园里面有很大的这个人工湖嘛，所以自然景观也自然不会差了。大家可以边骑车边在这里游玩，那可能会瞬间忘掉自己是个游人了，可能会觉得就是生活在这附近的这个市民了。 哦，这挺好的。对，我觉得这可能当地市民也把它当成这个平时锻炼身体的一个好地方，对吧？而且呢，最近好像真的是流行这种模式，就是你融入当地的生活， 没错， 对吧？你去那儿旅行，你就把自己当成当地的人。 对， 其实这样的旅行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资本的。 没错，没错。 首先得有时间来投入吧。 是时间。 你要两天，你说你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这不太切实际。 对， 一般好都是。最少要一个星期吧， 最少要一个星期， 然后一个月左右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 而现在住宿的模式呢，大家可能也都用过那个民宿， 对民宿， 就这种交换的那种啊， 对 也有，就是你可以直接租当地人家的这种家里， 感觉特别好。 对，这样的旅行模式很不错的， 没错。 你能接受这样的？ 我喜欢这样的旅行模式， 是吗？ 但因为可能很少有人能腾出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去旅游，这个非常遗憾。但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执着于自己的工作了。你工作太多的话呢，你就会生病的。跟我一样感冒很长时间都没有。 对对对，还没好。 看来我需要一个这个。 需要运动。 需要 骑车。 我想说的是一个月的。 休息是吗？ 好吧。一针见血的告诉你需要运动。很好，行。那我觉得就听丽华的话吧，我去这里来一次骑行。 好。 当然了，如果说有人哎呀骑自行车吧，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累，比如说冬天的话，骑车会不会太冷啊？ 对啊， 那你来这就散散步好了，对吧？这里的散步路其实也是很有名的。 没错，这里有一个叫卫理路的一个专门可以去散步的一个路径哈。那从美沙里公园往这个汉江方面走下去的话，会有很漂亮的、很美丽的这个芦苇丛。那从这里开始就是非常适合散步的路径了。那这个散步路径共分为这个四个路径，总长约为64公里左右。那这一路呢，不仅可以欣赏到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同时也会看到这个南汉山城和卫理城等一些韩国的历史遗址了。 南汉山城这好像是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非常有名。 对，我们先不说它的这个历史怎样，它的这个风景就很独特。 对， 就是它是在山上的很平坦的这样的一个大平地， 对， 所以这是很奇特的一个景观。 对对，很美，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要像城山日出峰上面的一样感觉啊。 是， 其实不同的路线呢，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意义所在的，对吧？ 那各自的这个路线呢，我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吧。那有在百济时代是百济时代为了纪念守护爱情向王权挑战的这个都弥夫妇爱情故事的这个卫理爱之路。那还有可以欣赏到汉江美景，边散步边欣赏美景的这个卫理江边路。还有可以体验河南具有代表性，不是咱国内的河南哈，是这个韩国的河南市，京畿道河南市具有代表性历史遗迹的这个卫理历史路。最后呢，还有可以走进河南树林里的这个卫理山林路。那无论大家选择哪条路呢，都会体验到韩国美丽的自然风光。 对， 那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这几条路径都走完，应该不是太现实的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先去一趟这个赛艇公园之后，再去最短的那条路径体验一下也不错。 对，或者是您拿一个月的时间，您住在这个河南市。 那可以充分的走完， 对，融入当地的生活。那不光是美沙里公园，还有这个散步路了，对吧？所有的这个京畿道的风光，您都可以来一遍。 对， 不过呢，真的是，你看，又能骑行，又能散步，还能欣赏湖水，对吧？ 对， 你可以这个划划艇之类的，也都不错。 那 不过来到这个赛艇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你这公园是光让大家玩吗？难道他已经没有这个比赛的价值了吗？ 对， 其实也是有的， 是的， 因为我们一周有两次的这个比赛会在这里举行。 那每个星期三和每星期四大家去的话呢，就都可以看到比赛的。那可以看到在水面飞速疾驰的皮艇哈，这是由6位选手，就专门的一个典型的比赛，是由6位选手，将总长为600米的这个距离环绕3圈之后，最终评出这个排名的一个比赛。因为这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嘛，所以整体的比赛非常的刺激。 而且因为这是有很多变数的一些比赛，一个比赛哈，所以很难预测最终的比赛结果。 对对， 这一点也是赛艇比赛的魅力所在了。 没错啊。 那如果大家是和好多朋友一起去的话，可以互相猜测一下比赛结果， 对对对， 谁输了谁去买冰淇淋，或者谁输了谁去买咖啡等等，也是蛮有意思的。 丽华还是蛮善良的， 嗯， 只是冰淇淋喝咖啡吗？ 是， 我想是谁输了 大的， 谁输了谁请晚饭好了。 啊，这个也不错，这个也 OK。 啊，所以说啊，看来我还是比较贪，我还能吃的哈。 大方。 那这个可能是比赛的一个时间是每周三和周四。 没错。 对吧，如果您对赛艇比赛感兴趣的话，就要在这两天来到这里去观赏比赛了。 是的。 当然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在湖水公园活动是有一定的局限的，你毕竟不能这个到水边去玩玩水之类的。 对。 但是夏天呢，这里就是完全开放的一个水上休闲世界了。 是是，那这里从五月份开始呢，就可以开始体验各种水上运动了。 嗯， 那直到十月份为止，都会有免费的水上运动体验教室，可以体验一些汽艇啊、皮艇，还有水上自行车等等一些水上娱乐项目哈。那在草地公园呢，也会举行各种特色的演出或者是演唱会，还会举行各种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哈。那而且在公园附近的街道呢，也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气氛的这个咖啡厅或者是餐厅，所以非常非常的浪漫，可以和家人和朋友过来游玩一下。 好的啊，之前说的都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有餐厅、 餐厅 和咖啡厅。 对， 我记得这个之前好像就有这个。朋友说，哎呀，又到了你最喜欢的这个环节了，什么什么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我们最喜欢的。 对，那这附近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呢？ 没错，没错。那来到了经济岛河南呢，这里有这个河南谷歌饮食小镇。 哦，这名字， 这个 好大气， 对，好大气，但不是那个谷歌嘛， 当然 对，汉字不同。那我们在这个饮食小镇里呢，会品尝到很多很多种类，大概30多个种类以上的这个。韩国的特色饮食，那包括这个韩定食啊，还有这个鸭子鸭肉的料理啊，还有我们喜欢的这个牛肉的料理，还有一些就烤肉，等等一些汤类的，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这个大家都可以品尝一下，对，品尝得到。 啊，很不错啊，因为刚刚提到这个30多种啊，我又不得不再提一下这个一个月的时间。一天吃一样，对吧？ 对，都可以吃到。 丽华都无奈了， 都无奈了， 跳不出这一个月的时间了。 而且听说哈，据听说这里的每家店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对， 哦、 大家不用去挑， 对， 对差不多。 你不要觉得，哎，我找个攻略吧， 不用攻略，对， 随便进一家就可以了，但是不要重复的进哈。 对， 但是有一家我们是要特别为大家推荐的，对吧？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韩式的菜包肉，就普萨姆， 普萨姆 啊，有家餐厅。做普萨做的 特别有名， 对吧？ 这家餐厅叫这个青瓦三代的这个菜包肉哈。那菜包肉这个饮食在韩国是非常非常算是很有名的一个饮食了，而且是有一定的传统的哈。 是的。 那在这里这个青瓦三代的这个菜包肉这一家餐厅呢，是在8年间有3位负责过韩国总统料理的这个厨师是在这里来负责做这个料理的，所以非常非常有名。 对，所以菜的质量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没错没错，食材也是很新鲜的。 对，给总统做菜的人，给我们来做菜。 对。 不错， 很荣幸。 好的，我有点忘记了这个美沙里的赛艇公园了啊，光记得吃的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美沙里的赛艇公园，大家可以来这里玩一玩，乐一乐，动一动都可以。 没错。 那下一期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旅游资讯呢，也是非常实用的，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可能想要去尝试的一个吧。那就是为您介绍各种各样的职业的一个地方，叫做韩国的 Job World。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收听。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道一声再见啦。 再见啦。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再见。 拜拜。 拜拜。우연이 아니니까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邮票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的熟悉，除了邮寄信件功能之外呢，每枚邮票还是一件小型的艺术品，因为呢画面上有周密的构思、生动的形态、美丽的图案以及呢鲜明的色彩，同时呢含有深刻的内容。我们可以反复的欣赏邮票，在欣赏的同时呢能够帮助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能力。2018年是狗年，那么今年的生肖邮票您了解吗？如果您不了解的话呢，那么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去了解一下今年的狗年的生肖邮票。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那么今天魅力中国的话题呢是 The stamp for the year of the dog， The stamp for the year of the dog， 狗年的邮票哈， Stamp of the year of the dog， 看看今年狗年邮票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啊。发行邮票的时候，特别在上海啊，当地的集邮爱好者们在寒冷的冬夜和雨中呢焦急地等待着新年邮票的到来。新年的邮票在今年的一月初便开始发行了，能够烘托出当时呢人们对这个邮票的期待。那么如何把它翻译成英文，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在等待哈 waiting， 后面是在寒夜当中，那么说整个呢在一晚上的一个状态当中度过了这么一个晚上，叫 wait overnight in the winter chillsand the rain， 究竟哪些人呢？ Local stamp collector， 又出现这个单词 local 了， L-O-C-A-L， 我们学过是当地的 stamp collector， 当地的邮票的收集爱好者们。 waiting overnight 这个词 O-V-E-R-N-I-G-H-T overnight 表示说整个的跨了一个晚上，在寒冷的雨夜当中。 in the winter chill 这个词 C-H-I-L-L 这词啊，我们当时在讲火锅那课的时候呢就讲到如何您能够呢驱赶冬日的寒冷，我们学的是 get rid of winter chill， 这里面呢是人们在买邮票的时候呢那种状态啊，又冷然后呢下的雨那种状态。 In the winter chill and the rain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Chinese New Year stamps， get their hands on， 把他们的手放在什么什么上面，这是直译。但是呢如果转移一下，它表示说能够入手或能够拿到某一个东西。其实大家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就 to buy something， to buy something， 能够买到狗年的邮票。一月初开始发行， which went on sale， went on sale in January 或 in the beginning 或者是 early January 都行。后面这 go on sale 表示说开始能够买到，开始销售了。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个生肖邮票的一个更加火爆的场景哈。每年的生肖邮票呢都是呢集邮爱好者们特别热切期待的一个珍品。尽管呢邮政呢提供网上销售，但是很多的居民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啊，他们愿意在邮局外面呢排上长队，有些人甚至用砖块或者是长的板凳呢来占一个排队的位置。每年的生肖邮票是我们今天要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这个词呢多多少少有一些难哈，但是大家呢不要害怕，我们把这个生肖邮票这个词给大家说一下，这么 Zodiac， Zodiac 它的拼写是 Z-O-D-I-A-C， Z-O-D-I-A-C， 后面跟邮票合到一起 Zodiac StampsZodiac stamps， 前面加上新年的 The New Year Zodiac stamps， 每年呢发行是人们特别期待的。 Every year The New Year Zodiac stamps release is eagerly anticipated by collectors. 它的发行用一个词 release, R-E-L-E-A-S-E, 所以合到一起呢 New Year Zodiac Stamp Release, 被人们所期待，被人们所盼望。Although China Post, 是我们说中国邮政哈，我们说邮局也可以 provide online sales.这 online 这个词我们特别的熟悉哈，因为是一个线上的销售 online sales. Many local people, especially the elderly, 这里面提到一些老人 elderly, E-L-D-E-R-L-Y, 它表示说年龄长的或者呢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这个词呢是比较尊敬的一个称谓，排队这个词非常重要。Queue up, Q-U-E-U-E, queue up,Outside post office. 所以呢我们在公共场合呢一定要呢遵守呢相应的制度，比如说需要排队的话，大家一定要 queue up, 千万不能 jump the queue, jump the queue, 表示说呢去什么加塞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件行为哈。Queue up outside post office with some even using items such as bricks or benches,to save their place in the line, to save their place, 表示说能够留住一个地儿。好，那么接下来再看看这个邮票的一个大概的情况。狗年从2月16号开始，为了纪念春节，中国邮政发行了两枚以狗为图案的邮票，价格呢是2.4块。什么什么已开始 ,the year of the dog, the year of the dog begins on February 16th,今年的春节呢可能会晚一些哈，放到了2月的中旬。 The year of dog began on February 16th. 为了纪念春节，中国邮政发行了纪念一个东西 to commemorate. Commemorate 这个词有些难哈， C-O-M-M-E-M-O-R-A-T-E, C-O-M-M-E-M-O-R-A-T-E, 为了纪念一个节日，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词，大家可以学会呢，以后呢用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场合。 China Post is issuing a two-stamp set featuring canine images at a cost of 2.4 yuan. 后面提到的是中国邮政呢发行了，用一个词 I-S-S-U-E issue, 但是我们翻译当中用的是 issuing, 表示一个正在发行的一个东西。 issuing aTwo-stamp set 是什么呢？两枚合到一起的这么一个邮票。Two-stamp set, S-E-T 呢表示的说一套啊，一整套。同时以什么什么为图案的是 featuring, F-E-A-T-U-R-N-G, F-E-A-T-U-R-N-G, featuring 表示以什么什么为图案的。后面一个词它表示狗的形容词，大家想狗 D-O-G, dog, 非常简单。但是今天以狗为图案的这个狗的形容词呢和这个 dog 在拼写上没有任何的联系，它的拼写是 C-A-N-I-N-E, C-A-N-I-N-E 表示狗的啊，比如说狗的牙齿啊，狗的什么什么一个东西啊，比如说 a canine tooth 或 teeth 啊，表示狗的什么东西。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去那个宠物店啊，看跟狗相关的一些器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呢，它往往用这个词表示狗的 canine, 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词 C-A-N-I-N-E。 后面跟的是一个图案哈，和图像 images at the cost of 2.4 yuan, 2.4元。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英文给大家再朗读一遍。Local stamp collectors in Shanghai were waiting overnight in the winter chill and the rain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latest Chinese New Year stamps, which went on sale in January. Every year, the New Year Zodiac stamps release is eagerly anticipated by collectors. Although China Post provides online sales, many local people, especially the elderly,queue up outside post offices with some even using items such as bricks or benches to save their place in the line. The year of the dog begins on February 16th. To commemorate the Spring Festival holiday, China Post issuing a two-stamp set featuring canine images at a cost of 2.4 yuan.这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有关狗年邮票的话题。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收听我们的小鬼当家，大家除了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道收听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关注 Y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啊，您还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方式还是很多的。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结识两位同学，一位来自于北京景山学校的李米兰同学，另一位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范敏仪同学。那么今天李米兰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的题目是《我的冬奥梦》雪橇。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lan Li, I'm 8 years old.I study in class 4 grade 3 at Beijing Jingshan School. I enjoy reading, painting, and playing ping pong. I was so happy that Beijing won the bid to host the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The Olympic values will leave its long-lasting imprint among our teenagers. Millions of kids in China have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winter sports.Last November, after knowing that the Beijing 2022 emblem solicitation has no limit to the age, I carefully drew both Olympic and Paralympic emblems and submitted the proposal to Bangkok on November the 30th. My design focu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en,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utilizing rich Chinese cultural and artistic features. 1 month later,I was thrilled to know that I was the youngest participant of the solicitation, along with more than 4,000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learned that the mission of the Olympic spirit is to build a peaceful and better world, which requires 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a spirit of 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fair play. Inspired by the Olympic spirit, I will study hard in the next 4 years to achieve my little dream,to become an Olympic Games volunteer in 2022, serving as a window to demonstrate hospitality to the world, contributing my own effort to deliver a fantastic, extraordinary, and excellent Beijing 2022 Gam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 hope to leave my own imprint on the Olympic legacy.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fascinating winter sport game, Luge.Luge riders compete against a timer. They hurtle down an artificial slippery ice track at great speed, relying on reflexes for steering. Unlike bobsleigh, however, they have no protection should they make an error. Luge is the French word for sledge, and like the bobsleigh, it was developed as a sport in Switzerland. Its roots go back to the 16th century, but it was not until 300 years later that the first luge tracks were built by Swiss hotel owners to cater thrill-seeking tourist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race course was held in doubles in 1883, with competitors racing along an icy 4 km road between doubles and the village of Clusters. Luge is one of the oldest winter sports. It involves competitors lying on their backs on a tiny sled with their feet stretched out in front of them and racing down an icy track at speeds in the range of 440 km/h without brakes. As well as the singles, there's a pairs event, with the larger of the two team members lying on top for better aerodynamics. It was not until 1955that the first world championship was organized. That is 41 years after the first European championships. 9 years later, in 1964, Luge made its Olympic debut at the Innsbruck Games with a mixed event, a men's event, and a women's event. The program has not changed since then. Since 1976, the sport has taken place on the same track as the bobsleigh. The discipline was dominated by the East Germans,who won 15 of the 21 gold medals available between 1964 and 1988. One of the undisputed masters of Luge is a German, Georg Hacker, who won gold 3 times consecutively in 1994 in Lillehammer, 1998 in Nagano, and 2002 in Salt Lake City. 听完了李敏兰同学的我的冬奥梦雪橇这个英文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范敏仪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一剪梅中秋圆月。 大家好，我是三里河三小三年级二班的范敏仪，今天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辛弃疾的词《一剪梅·中秋圆月》，宋·辛弃疾。一对中秋丹桂丛，花也杯中，月也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魂与乘风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悲且从容。这首诗开头运用了对比手法，描写了去年和今年中秋之月的不同之处。虽然今年与去年还是同一地点，同一个酒杯，但去年是花也杯中，月也杯中，而今年却是云湿纱窗，雨湿纱窗。今年中秋无月，令人感到遗憾。词人真想乘着风去问一问究竟，却无路可通，信件也无法抵达。转念一想，既然天意如此，那倒不如就在烛火通透的夜晚从容歌唱，从容喝酒吧。谢谢大家。 听完了李敏兰同学和范敏仪同学的朗诵呢，那么接下来呢，我把新时代青春声音这个板块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这个板块也是我们中小学听众朋友展示个人风采的平台。如果说您能够朗诵，能够配音，能够演讲等等，那么呢，您有机会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当中。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听到您的声音。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环节，绘本故事，由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绘本故事讲解，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故事的名字呢是 Understand and Care。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交往和相处方面的小故事。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Understand and Care. 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学会理解和关心他人。I have many different feelings. Other people have many feelings too. I want to understand how other people feel. 我有很多种不同的感受，其他人呢，也有很多种感受。我想去理解他人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When something happens to someone, I can imagine how I would feel if it happened to me. 当有些事情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的时候，我就会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我的感受是什么呀？ Then I can understand how someone else might feel. 如果这样，我换位思考了一下，那我也就会理解了他人的感受。 I see my friend smile and laugh when she's happy. She enjoys being with people and things she likes. 当我的朋友开心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开心的大笑，他非常享受和他自己喜欢的人或者喜欢的事情在一起。 I understand how she feels. I smile and laugh at some of the same things. 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而且当我也遇到了一些跟他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那我也会开心的大笑呢。 When something nice happens to someone, I can remember times when I have been happy. I can imagine how I would feel. Wow, 那当有些特别幸运的事情发生在某人的身上，我也会记住我开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Then I can understand how the person feels. I can show I care.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了。那我也会展示出来我对他人的关心。Someone I know may feel sad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He may frown or cry.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们的感受一定是非常的沮丧的。他们也许会皱眉，也许会伤心的哭泣。I feel sad too when things go wrong for me. I can imagine how I would feel if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me. 那当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很伤心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象一下，如果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感受一定和这个小男孩一样，也会皱眉，也会哭泣，也会很伤心的。I can understand how the person feels. I can show I care. 我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其他人的感受了。我可以展示出来我的关心。我很关心我的好朋友。Sometimes people feel angry when things don't go the way they want. Anger may show in a person's face, voice,or body. 那当有些事情不是按照小朋友的意愿去做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感觉到非常的生气。那生气的时候，在人们的脸上、声音上或者肢体语言上都会显现出来。 I can remember feeling angry when things didn't go my way. 那当有些事情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做的时候，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也会感觉非常的生气。I can try to understand how the person feels. I can show I care. 那我可以试着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我可以展示出来我对他人的关心。If I'm not sure how someone is feeling, I might ask, how do you feel? Then I can listen. Listening shows that I respect the person and that I want to understand.当有一些人的感受呢，我不是特别确定，比如说我给自己的爷爷看一些老照片的时候，爷爷很感动，我也不知道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上前去问爷爷，你的感受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要听爷爷说他的感受了。学会倾听。那你知道吗？学会倾听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我们也可以通过倾听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 When I want to understand how someone feels, I can watch how the person acts. I can remember when I have felt that way. I can imagine how I might feel. 当如果我想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的时候，我通常会用下面的方法来做。比如说吧，我可以去观察其他人的行为表现是什么。当我也有同样的感受的时候，我会把它牢牢记住。而且我也还会用想象力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了，我的感受是什么。 I can ask and listen. I can show I care. 那我会走上前去问一问这个小女孩的感受，然后仔细的倾听她的诉说。然后我会展示出来我对小女孩的关心。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helps us get along. It feels good to understand and care. 学会理解他人能够帮助我和好朋友和谐相处。那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能学会理解和关心他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Jason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我们要学会理解和关心他人的故事。从故事当中我们学会了我的朋友可能会开心，可能会伤心。